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四章，在立恒书店第十集。 一小时后在立恒书店集合，给你们买课本。 维斯莱夫人一边交代，一边带着金妮动身离开。 不许去翻倒下， 他冲着双胞胎兄弟的背影喊。哈利、罗恩和赫敏在卵石铺成的曲折街道上溜达，那些金币、银币和铜币在哈利兜里愉快地响着，大声要求把它们花掉。于是他买了三块大大的草莓花生黄油冰淇淋，他们惬意地吃着冰淇淋，在巷子里闲逛，浏览着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罗恩恋恋不舍地盯着魁地奇精品店橱窗里陈列的全套查德里火炮队的队服，直到赫敏拉他们到旁边一家店铺里去买墨水和羊皮纸。在蹦跳嬉闹魔法笑话商店，他们碰到了弗雷德、乔治和李乔丹，他们在大量购买费里拔博士见水开花神奇冷烟火。一家旧货铺里堆满破破烂烂的魔杖、摇摇晃晃的铜天平和耀字斑斑的旧斗篷，他们发现珀西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一本非常枯燥的书，级长怎样获得权力， 霍格沃茨的级长和他们离校后从事的职业， 罗恩大声念着封底的说明， 听起来蛮吸引人的。走开， 珀西没好气地说。 当然了，珀西是有野心的，他都计划好了，他要当魔法部长。 他们离开珀西时，罗恩低声对哈利和赫敏说。一小时后，他们向立恒书店走去，去书店的人远不止他们几个。他们惊讶地发现店门外挤了一大群人，都想进去。楼上窗户前拉出了一条大横幅，吉德罗·洛哈特签名出售自传会魔法的我，今日下午12:30至16:30。 我们可以当面见到他了， 赫敏叫起来。 我是说，书单上的书几乎全是他写的呀。 人群中似乎大部分都是维斯莱夫人这个年纪的女巫，一位面色疲惫的男巫站在门口说， 女士们安静，不要拥挤，当心图书。 哈利、罗恩和赫敏从人缝里钻了进去，弯弯曲曲的队伍从门口一直排到书店后面，吉德罗·洛哈特就在那里签名售书。他们每人抓了一本与女鬼决裂，偷偷跑到维斯莱一家和格兰杰夫妇排队的地方。 哦，你们可来了，太好了， 维斯莱夫人说，她呼吸急促，不停地拍着头发。 我们一会儿就能见到他了。 渐渐的，他们望见吉德罗·洛哈特了，他坐在桌子后面，被自己的大幅照片包围着，照片上的那些脸全都在向人群眨着眼睛，闪露着白的耀眼的牙齿。洛哈特本人穿着一件跟勿忘我花一样蓝色的长袍，与他的蓝眼睛正好相配，尖顶巫师帽俏皮地歪戴在一头波浪般的金发上。一个脾气暴躁的矮个子男人举着一个黑色的大照相机，在他前前后后跳来跳去地拍照，每次闪光灯炫目的一闪，相机里便喷出几股紫色的烟雾。 闪开， 他对罗恩嚷道，一边后退着选择一个更好的角度。 这是个预言家日报拍的， 真了不起。 罗恩揉着被那人踩痛的脚背说。吉德罗·洛哈特听到了，他抬起头来看到了罗恩，接着又看到了哈利。他盯着哈利看了一会儿，跳起来喊道， 哦，这不是哈利波特吗？ 人群让开了一条路，兴奋地低语着。洛哈特冲上前来，抓住哈利的胳膊，把他拉到前面，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哈利脸上发烧，洛哈特握着他的手让摄影师拍照，矮个子男人疯狂地连连按动快门，阵阵浓烟飘到维斯莱一家身上。 笑得真漂亮，哈利。 洛哈特自己也展示着一口晶亮的牙齿。 我们俩可以上头版。 当他终于放开哈利的手时，哈利的手指都麻木了。他想溜回威斯莱一家那里，可洛哈特的一只胳膊还搭在他肩上，把他牢牢夹在身边。 女士们，先生们， 洛哈特大声说，挥手让大家安静。 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刻！我要借这个绝妙的场合宣布一件小小的事情。这件事我已经压了有些日子，一直没有说。年轻的哈利，今天走进利痕书店时，只是想买我的自传。我愿意当场把这本书免费赠送给他。 又是一片掌声。 可他不知道， 罗哈特继续说，并摇晃了哈利一下，弄得哈利眼镜滑到了鼻尖上。 他不久将得到比拙作会魔法的我更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他和他的同学们将得到一个真正的会魔法的我。不错，女士们、先生们，我无比愉快和自豪地宣布，今年九月，我将成为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 人群鼓掌欢呼。哈利发现自己拿到了吉德罗·洛哈特的全套著作，沉得他走路都有点摇晃了。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公众注意的中心，来到墙边，金妮正站在他的新干锅旁。 这些给你。 哈利把书倒进干锅里，含糊不清地对他说： 我自己再买，你一定很喜欢这样吧，波特。 一个他绝不会拼错的声音说。哈利直起腰，与德拉科马尔福打了个照面，对方脸上挂着惯常的那种嘲讽人的笑容。 著名的哈利波特， 马尔福说， 连进书店都免不了成为头版新闻。 别胡说，他不想那样， 金妮说。这是他第一次当着哈利的面主动说话，对马尔福怒目而视。 哈，波特，你找了个女朋友？ 马尔福拖长了音调说。金妮的脸红了，罗恩和赫敏挤过来，每人都抱着一摞洛哈特的书。 哦，是你。 罗恩看着马尔福，仿佛看到了鞋底上什么恶心的东西。 你在这儿看到哈利一定很吃惊吧？嗯，哼，更让我吃惊的是，居然看到你也进了商店，威斯莱。 马尔福反唇相讥， 我猜为了买这些东西，你爸爸妈妈下个月要饿肚子了吧。 罗恩涨红了脸，把书丢进干锅，就要朝马尔福冲去。哈利和赫敏从后面紧紧拽住他的衣服。 罗恩， 维斯兰先生带着弗雷德和乔治挤过来。 你在干什么？这里太乱了，我们出去吧。 哎呀呀，亚瑟·维斯莱， 是马尔福先生。他一只手搭在德拉科的肩上，脸上挂着和他儿子一模一样的讥笑。 卢修斯， 维斯莱先生冷冷地点头说： 听说老兄公务繁忙得很呢。 马尔福先生说： 那么多的抄查，我想他们付给你加班费了吧。 他把手伸进金妮的干锅，从崭新光亮的洛哈特著作中抽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初学变形指南。 哈，看来并没有。我的天哪，要是连个好报酬都捞不到，做个巫师中的败类又有什么好处呢？ 维斯莱先生的脸比罗恩和金妮红得还厉害。 我们对于什么是巫师中的败类看法截然不同，马尔福， 他说。 那当然， 马尔福先生说。他浅色的眼珠子一转，目光落到了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们的格兰杰夫妇身上。 看看你交的朋友，维斯莱，我本以为你们一家已经堕落到极限了呢。 哐啷一声，金妮的干锅飞了出去， 维斯莱先生朝马尔福先生扑过去，把他撞到一个书架上，几十本厚厚的咒语书掉到他们头上。弗雷德和乔治大喊： 揍他爸爸！ 维斯莱夫人尖叫： 别这样亚瑟，别这样！ 人群惊慌后退，撞倒了更多的书架。 哎哎，先生们，行行好，行行好啊！哎呀， 店员喊道。然后一个大嗓门压过了所有的声音： 散开，先生们，散开！ 海格踏着满地的书大步走过来，一眨眼就把维斯莱先生和马尔福先生拉开了。维斯莱先生嘴唇破了，马尔福先生一只眼睛被毒菌大全砸了一下，手里还捏着金妮那本破旧的变形术课本。他把书往金妮手里一塞，眼里闪着恶毒的光芒。 拿，小丫头，拿着你的书，这是你爸爸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 哼！他挣脱了海格的手臂，向德拉科一招手，冲出了店门。 你不该理他，亚瑟。 海格伸手替维斯莱先生把袍子抹平，差点把他整个人举了起来。 这家伙坏透了，他们全家没一个好人，所有的人都知道。马尔福一家人的话根本不值得听，他们身上的血是坏的，就是这么回事。走，我们出去吧。 店员似乎想拦住他们，可是他的个头踩到海格的腰部，所以没敢造次。他们快步走到街上，格兰杰夫妇吓得浑身发抖，维斯莱夫人则气得发狂。 给孩子们带的好头，当众打架，基德罗罗哈特会怎么想？ 他可高兴了。 弗雷德说： 咱们出来时你没听见吗？他问预言家日报的那个家伙能不能把打架的事也写进报道，他说这能造成轰动。 不过回到破釜酒吧的壁炉旁时，大伙儿已经平静多了。哈利、维斯莱一家和买的东西都要用飞鹿粉运回漏居，格兰杰一家要回酒吧另一边的麻瓜街道。他们在酒吧道别，维斯莱先生想问问他们汽车站是什么样的，可是看到维斯莱夫人的表情，只好赶快把嘴闭上。哈利摘下眼镜，小心地放进口袋里，才去取飞鹿粉。这显然不是他最喜欢的旅行方式。